送什么，那么为什么是我，我真的脆弱，记忆丢失头，偷袭边

像恋人眼睛，身上的箱子里寻找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是昨日恋人你是多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，

笑了耶，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霜。我听见孤单在远远的夜晚，是被爱刺痛戳起着的胸膛。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，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可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 Strong Like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